手中的香烟也只剩一空，再没有理由让你再回一次头，爱像水在你手中遗漏，回到最深的海洋之中，就让你走，没说什么，只因为我知道